肯定没错。 嗯，对，看看这个到底住住起来的这种怎么样。 对对对。 然后还有还一些今年预计开盘的，像海淀的这个向林郡，不过它不属于纯新盘，就是它是应该是二期三期的开 后期老项目后期。 对 对 对, 对, 对, 对, 对、 嗯、项目后期了。 在这还有一个提示，就可能有些朋友说要想给朋友租房的这种啊，比如说一些这种学区房，因为比如说今年九月份要入学的朋友可能会在这个时候去看房了啊，这个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能相对来说还比较好租，等真正到了这个五六月份的时候，因为可能每次五六月份的时候都是一些学校小学啊开始招生了，那那个时候您再去租的话，一个可能是怕租不到合适的房子， 还有价格会， 另外价格会比较高，所以说如果有朋友想给自己孩子这个小学旁边租房的啊，这个现在就得开始看了。 对，我们这边给大家下周我们就多跑跑，到时候下周也给大家多提提意见， 说说学区房的事儿。 对对对， 我觉得啊，好吧，那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城市文化范儿。那明天我们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还是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，明天再见。